善，所以我希望爱情如鸿毛，所以我感叹生命如此蜿蜒，是什么在终点，永恒如此抽象，赶不上的时间，都是为了爱你，都是为了幸福，我且行我且陷我且沉醉。生命如此蜿蜒，是什么在纠结，永恒转了一圈，剩下谁在身边，是为了爱你，都是为了自己，蜿蜒不是曲折，只是过盼了，也不得不忘失色。生命如此蜿蜒，是什么在纠结，永恒转了一圈，剩下谁在身边，都是为了爱你，都是为了自己，蜿蜒不是曲折，只是多盼了沿途的不慌失色。